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新西兰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乔伊·科雷和盖文·比什普，是由赵健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耕林童书馆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蛇和蜥蜴在花园里》。 这天晚上，蛇正想睡觉呢，他旁边的朋友蜥蜴说： 哎，我觉得真没意思。 蛇哼哼了两声，蜥蜴又问他： 哎，你不觉得没意思吗？ 黑咕隆咚的，蛇叹了口气说： 哎，天晚了，没意思，正好睡觉。 可蜥蜴一点也不想睡，他问蛇： 你有没有想过去冒险呢？ 蛇摇了摇头说： 没有。 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心地问： 你想冒什么样的险呢？ 蜥蜴说： 我有几个亲戚，他们夜里去捕食，你想想，夜里去捕食，那是个什么样子的环境啊？会黑黑的，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蛇听到这话，突然哆嗦了一下，从头到脚觉得冰冰凉。他对蜥蜴说： 你是一只白天捕食的蜥蜴，我是一条在白天捕食的蛇，黑暗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还是睡觉吧。 可是蜥蜴睡不着，于是他想了个主意，他希望蛇和他可以玩讲故事的游戏。蛇问： 那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蜥蜴说： 好玩的或者是吓人的都行，你喜欢什么？ 蛇想了想，对蜥蜴说： 我想想啊，什么东西会在夜里拍打翅膀，还发出呼呼呼呼的声音呢？ 蛇说完了，蜥蜴摇摇头说不知道，可蛇也不知道。这就算讲完了，蛇说： 讲完了。 蜥蜴哼了一声： 既不好玩也不吓人，这算是什么故事？你再讲一个好听点的行吗？ 可是蛇打了个哈欠困了。蜥蜴在黑暗中拍打着它的尾巴，过了一会儿，它突然对蛇说： 我要出去了。 蛇这一下被弄醒了。 你要去哪儿啊？ 蜥蜴在黑暗中拍打着它的尾巴，过了一会儿，它突然对蛇说： 我要出去了。 蛇这一下被弄醒了。 你要去哪儿啊？ 蜥蜴摇摇头说不知道，它说它现在就是想去冒险。这让蛇大吃了一惊，它对蜥蜴说： 你千万不能出去。我也有晚上出来捕食的亲戚，是一些大蛇，他们吃 什么呢？蜥蜴问蛇。 吃蜥蜴吗？难道？ 蛇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的？ 蜥蜴说： 我已经不是小蜥蜴了，好了，我要走了，你去吗？ 蛇很想说不去， 但是他很担心蜥蜴自己出去会很危险，于是他只好跟着蜥蜴一起爬过了长长的隧道，来到洞口。其实黑夜并不像蛇想的那么黑，天上有一轮大大的月亮，就像个大鸡蛋，石头和树丛都闪着银色的光，月光下的仙人掌花看起来像雪一样白，只是那些影子又黑又长。蜥蜴高兴地喊： 哎，快来呀，快来！ 哇，到处都能听到声音，小老鼠、甲虫、壁虎、小飞蛾，它们发出叽叽嗖嗖的声音，远处还有狼在叫。蛇对蜥蜴说：小心点儿。可是蜥蜴非常兴奋，它捉住一只虫子吞了下去。啊，这儿有很多它没见过的虫子，它觉得这真是一个吃晚餐的好地方。正在蜥蜴要捉住一只甲虫的时候，突然从它们头顶上传来了呼呼呼呼的声音，接着是拍打翅膀的声音，一个黑影飞了过来，蛇滋溜钻到了一块石头下面，是一只猫头鹰来了，它一下子就抓住了蜥蜴。蜥蜴大声地叫着，从猫头鹰的爪子里逃跑了，可是猫头鹰又飞下来抓它。这时候蛇为了保护它的朋友，就从岩石下面窜了出来，飞快地窜到蜥蜴旁边，抬起头，睁大了眼睛，对着猫头鹰嘶嘶地叫着。猫头鹰被吓坏了，其实它本来可以把蛇和蜥蜴全都吃掉，但是它没有吃，它转了个圈儿，就向着树丛上面飞走了。蛇和蜥蜴看着猫头鹰呼呼地叫着飞走了，眼睛就在月光下闪着光。它们不吃虫子了，扭头就往洞里跑。他们冲进洞口，下了隧道，冲进洞里，一直撞到了墙上才停下来，吓得浑身发抖。蜥蜴一边发抖一边对蛇说： 这真是一场冒险。 蛇不高兴地说： 冒险？这猫头鹰差点把我们俩给吃掉。 可蜥蜴说： 可是我们逃了呀，所以这个才叫冒险嘛。哎，好了，你别再嘶嘶的叫了，有点幽默感好吗？ 蛇摇摇头，它把身子盘成一个圈，然后对蜥蜴说： 嘿，要是下次你还想出去的话，你自己出去好了。 蜥蜴现在也不想出去了。他们安静了一会儿，蛇又问蜥蜴： 喂，你睡了吗？ 蜥蜴回答说： 睡着了。 蛇突然想起蜥蜴让他讲一个可怕的故事，于是蛇就笑着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什么东西会在夜里拍打翅膀，还发出呼呼呼的声音呢？ 蜥蜴被吓得跳了起来，他以后再也不想讲可怕的故事啦。 哇，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意大利的大朋友朱西·夸伦基和阿里桑德罗·桑纳为我们创作的，是由王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叫做《你可以》。有时候不可以，但有时候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你有你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不按别人说的做，你可以不愿意做，不必去做，没能力做。这件事失败了，那件事儿却没准可以成功。不勉强，不迁就，做恰好的自己。你可以不理解，可以犯错，你有权利抱怨，没什么了不起。你可以大胆去做，做得不好就重做。你可以生气，整整一小时都没关系。你可以不推卸责任，你可以不向人妥协，你可以适当主动道歉，你可以主动表达感情，你可以有时候发烧，你可以咳嗽睡不着，你可以半夜呕吐，你可以偶尔整晚睡不着。不要觉得你是坏孩子，你只是精力很旺盛。人活着免不了要生病，生病会让人担心，有时可以不吃药，医生的处方也未必有效。你可以多一点耐心，疼痛总会过去，比如感冒。你可以不去害怕那些动物，不管是老虎还是鲨鱼，你更不用害怕狗和小鸡，它们比你想象的要有趣。如果家里有一只蜘蛛，你没必要吓得夺门而出。滑溜溜的东西不会让你生病，比如蜗牛或者小蛇。蝎子和老鼠也并没有那么恶心，只要它们还小，数量不多。你可以发一会儿呆，任何事情都不做，像腼腆的人一样满脸羞涩，不游泳，不滑雪，不跳舞，不唱歌，没有竞技性的比赛，不上创造性的课。你可以让自己放空，或是思考另外一个想法。你可以在头上盖一块薄纱，如果下雨，不妨去闻一闻。你可以试着捏一株钱麻，对眼儿去盯一只蚂蚁，抓两条虫子，尝尝无花果。你可以用柿子给毛毛虫染色，不把它们想成恶心的东西。花一整晚的时间观察壁虎爬来爬去。你可以偶尔淋雨，头发湿了再擦干就好了，把围巾摘掉，让衣服更轻便，你的身体会更健壮。只要你够勇敢，够坚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有时也有好处。你可以用树叶填坑，然后跳进树叶堆中。想看得更远，你可以爬上墙头，不需要总是被牵着手。你可以找一根低矮的树枝爬上去试一试，如果够结实，你可以用手吊在树枝上，来来回回晃啊晃。你可以光脚走路，即使出汗，那感觉依然很舒服。如果你渴了饿了，可以忍一会儿，你会发现水和食物有多可贵。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用任何东西发明游戏。你可以在草坪上听小草长大，然后找出哪一株刚刚发芽。你可以不去赢，甚至可以不好胜。你可以让事情过去，让自己休息一会儿。你可以慢慢思考，轻声欢笑，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慢慢嚼，说不定你会更快乐。你可以四处看看，而不是拼命往前赶，浪费时间有时也是对的选择。你可以兴奋过度，总好过糊里糊涂。你可以跑、跳、摔、爬，总好过一直坐着呆呆傻傻。你可以一次一次试着画圆，就算不圆，大不了像个鸭蛋。你可以在土里搞得浑身脏乱，而不是躲在花房里一尘不染。你可以不用编瞎话，也能免于责罚。你可以出门，即使大风呼啸，把它看作游戏，而不是折磨。 你可以时不时地跟它聊一聊，听听它的声音，听听它唱歌。你可以观察雨如何下，在脑袋里积成小水洼。你可以在雨中手舞足蹈，即使有人一直盯着你笑。你可以跳进跳出，做一只穿着衣服的青蛙。你可以跳过来跳过去，做一只不冬眠的青蛙。你可以追逐大海，追赶星星，留住最美的暗影。你可以品尝新鲜的雪，再把月亮种下，因为它会一天天长大。你可以不和别人一起鼓掌，也不去追求更多更好。你可以不必讨好所有人，而让自己感觉很糟。除了漂亮，你可以变得风趣，带一点善意和一点调皮。你可以独自安静地坐着，保持五分钟呆呆傻傻。你可以尝尝水管里的水，而不是瓶子里的。你会发现它的甘甜，它会咯咯笑，还会嘤嘤唱。水的作用真是大，饮用、玩耍、冲洗，还能浇灌玫瑰花。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这是一通宠物食品的变化市场调查，接电话的是一个小孩，他叫呱呱。市场调查员打着电话问道，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养小狗、小猫、小兔子或者是小鸟呢？ 没有，我妈妈就生了我一个。 妈妈领着呱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了一个卖樱桃的老熟人。这位熟人让呱呱抓一把樱桃，可是呱呱犹豫了一下没有动手。老熟人就问他说，哎呦，这孩子，你不爱吃樱桃吗？ 爱吃。 于是老熟人就抓了一把樱桃塞进了呱呱的衣兜里。回家的路上，妈妈和呱呱聊起来了。妈妈问呱呱说，宝贝，刚才叔叔让你拿樱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呢？ 因为他的手比我的手大。 有一位乘客坐在飞机上，一个小男孩说， 为什么飞机飞这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坐在小男孩身边的一个小女孩回答说， 我知道，因为星星会闪呀。 上火车之前，妈妈叮嘱呱呱说，哎，那个检票员阿姨呢，她可能会问你的年龄，你知道吗？你就说五岁。检票员果然问呱呱多大了，呱呱马上回答说， 阿姨，妈妈说我五岁。 检票员说，哎呦，五岁长这么高呀，还有多长时间你满六岁呀？ 只要一下火车我就六岁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